夫妻， 夫妻， 至亲， 至亲， 至疏， 至疏， 幸福， 幸福， 上下求索， 上下求索， 探索亲密关系的边际， 求渡爱欲执念的深海。 好像在哪见过你，记得吗？ 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，请听长篇小说《唐婚》，作者蒋离子，演播燕姬轩、艾宝良。 还能相遇，一切就像梦一样。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。 周宁静苦着脸，在番禺这件事上，他很想痛斥周宁海一顿，但是周宁海毕竟是他打小就敬重和崇拜的堂哥，许多过激的话他还是说不出口。 周宁海站了起来，没什么可考虑的，宁静啊，这做人呢就这么回事啊，喜欢的就要去争取，特别是到了我这个岁数了啊，即将奔四了，在物质上呢该有的我都有了，好些事儿吧我就敢想能想了，要是遇到自己喜欢的女人不去试试水，不去努努力，我会后悔的啊。就这样，你要是真为我好就想办法帮帮我啊，当着我的助攻，要是不想帮呢就别捣乱。 见周宁海一脸诚恳，周宁静有些不安起来。周宁海离婚以后，家里人没少为他操心，都希望他能够早点走出上一段婚姻的阴影，再成个家。可是周宁海对相亲什么的都非常抗拒，还动不动就表示他喜欢单身，他不会再婚了。这一次周宁海要不是动了真感情，是绝对不可能对周宁静说出这番话的。原来这个平时对异性有些冷漠的堂哥，内心里还有这么澎湃汹涌的情感。周宁静看着周宁海站起来说， 哥，既然你都考虑好了，那我还有什么可说的？ 嗯，你答应帮我了？ 别得寸进尺啊，我这心理上还是有点无法接受。说真的，哥，我对那个潘姨没什么好感。不过，潘姨有个儿子，想来，你要真想和潘姨有什么进展，好好对他儿子，也许有用。 哎，你还真跟我呀想一块儿去了。我前几天呢还提出说这个周末呀想带他们娘俩出去走走呢，他没答应。 他现在肯定不会答应啊，你们才认识多久啊？再说了，就你和潘瑜还有他儿子，外人看了总归不太好吧。你想啊，潘瑜连饭都不愿意单独跟你吃呢，这是干嘛呢？这是在避嫌。 哦，哎，要不这样啊，你把周子带上，再叫上方志远啊，你们一家三口和我们一块儿去吧。 不行不行，这周末我们俩还要带周子去野生动物园呢。话一出口，周宁静就后悔了。 果然，周宁海笑呵呵地说，哎，那我们呢？也去野生动物园啊。方志远一听说这个事情，他的反应比周宁静还要强烈。这潘瑜回卯城和陆泽熙这边虽然没有明说，但是不排除两个人有复婚的可能啊。周宁海莫名其妙地跳了起来，要真和潘宇怎么着了，那会让方志远很尴尬的。这大舅子在追哥们儿的前妻，这怎么听怎么别扭啊。可是周宁静呢居然还答应帮周宁海，要当他的助攻。去动物园的事情周子是早就知道了，已经欢呼雀跃了好几天了。再说他还得跟周宁静谈抵押贷款的事呢。动物园不能不去， 还不好回绝这个周宁海，这都什么破事啊？ 周宁静这边呢，也有些无奈，可是他既然已经答应了周宁海，总不能够临时变卦吧。周宁静先是去找了潘瑜，为了不太刻意，还制造了一次偶遇，又借着工作的由头，把潘瑜约到了新天地的一家咖啡馆。女人嘛，只要抛出一些衣服啊、口红啊、香水之类的话题，总能够马上热络起来。况且这两个人又都是当妈的，说着说着，很自然，周宁静就提了周末他和方志远要带着周子去野生动物园，想邀请潘瑜和他儿子一块儿去的事。在某城，除了于梅梅，潘瑜也没有什么朋友。原先落魄的时候的朋友，在他当阔太后就少有来往了。后来潘瑜当了阔太，倒是结识了一帮新的，可是这帮人呢，在他和田凯离婚以后，自然也就不与他为伍了。此刻周宁静极为诚意的邀请，一下子让潘瑜觉得很暖心，他能够不答应吗？等潘瑜答应了，周宁静才说，周末呢，让周宁海开着他律所的 MPV 去，七座的。原来是因为这个，潘瑜心下了然。看来周宁静这是在撮合他和周宁海呢。可是既然自己已经答应了，这回听了周宁海也去，就立即反悔改口，倒显得太刻意。再者，周宁静毕竟是新天地运营部的副总监，以后在工作上是多有来往的，总不能驳了他的面子吧。如是这般，潘瑜做了诸多的思想争斗之后，到底还是同意了。 这天，一个叫小美的护士哭哭啼啼地跑到了陆泽熙的办公室，说她和西亚的劳动合同马上就要到期了，那王总把她叫了过去，说什么续签是要有条件的。陆泽熙不明就里，他说，哎，这个事儿不归王总管呢，当然也不是我能插手的，像续签这种事情应该找人事啊。 嗨，人事人事部的全都不是人，找他们有什么用啊？原先陈总和你管事的时候，他们虽然也插科打诨的，但还不至于什么都不管呢。现在换了王总，一个个的就只是坐吃等死。 嘿嘿，小明姐啊，有些话可不能乱说啊。 哎，我要不是急眼了，我能乱说吗？姓王的说了，我还得通过考核才能够续签呢。哎，陆总，这王总是不是想潜规则我呀？ 陆泽熙错愕地看着小美说，哟，小美姐啊，你这也是奔四的人了，这话可不能乱说呀。 那他干嘛为难我呀？ 是不是这里面有什么误会呀？这老王看着不是挺正经的吗？ 陆总，我这事儿你真不管啊？ 哎，倒真是这样，那我肯定得管呢。 我可是西亚的老人儿，欺负我就等于欺负你。 严重了啊，严重了啊。陆泽熙一面说着一面暗想，这姓王的也太不像话了。恰好呢，又碰上小美这种天不怕地不怕的老油条，小美是绝对敢跟他正面怼的。陆泽熙好言安抚劝走了小美，就把人事部的丁主管叫了过来。丁主管颓着一张脸，还没等陆泽熙问呢，他倒先诉起了苦。陆总啊，这王总要搞绩效考核，你知道吧？知道啊，昨天开会不还提这个事儿呢吗？ 是，那你了解这个绩效考核的内容吗？ 陆泽熙还真是不了解，自从王总来了，他就没怎么管西亚的事情。虽然在年会上，他听了朱院长的那番话， 确实也起了那么点重整山河的念头，但是啊，他还没有来得及想辙，心里还没谱呢。这干掉王总怎么干？从哪儿下手？不都得从长计吗？哎，看来啊，小美和丁主管那都是很好的突破口啊。丁主管叹了口气说：“我的陆总哦，你都快被架空了，你还……哎，你到底有没有看过绩效考核的内容啊？王总这是要搞事儿啊！你说重点，看你这消极怠工的样儿。你看啊，我研究了一下这考核，那就是冲着我们这些骨干老员工来的，啊。”那就是干好干坏一个样，这干得越多考得越多罚的就越多呀。这王总他根本就不了解西亚，这么干是不是有点太任性了？陆泽熙凝神看着他，行，回头我再好好研究一下啊。这样啊，有个事儿呢你办一下啊，小美的合同马上跟他续签。不是，那个王总说了，说老员工啊要续签合同，那也是得考核的。怎么考核呀？啊，这小美干的怎么样大家都看在眼里了。如果这样的老员工啊还要再考虑再研究，那还留得住人吗？哎呦，你现在知道我为什么消极怠工了吧？哎，陆总啊，要不是因为你跟陈总，我早就不想干了。这你就不能跟陈总好好的沟通一下吗？你，哎，丁主管顿了顿，哎，说句你不爱听的啊，知道我不爱听就别说。不是，我这都说了半截，我咽不回去了呀。哎，你说你跟那个陈总，你们俩闹别扭，啊，这感情出状况了，拿我们西亚上上下下几十号人当炮灰，这西亚不只是你们俩的呀，那也是我们这些员工的呀。陈总不让步，那你就让个步呗，啊，你说点好话，你哄哄他，他把这个王总弄来，那就是诚心恶心你的。你看你倒跟没事人似的，反而把我们给恶心坏了。陆总啊，不是，哎呦，陆总，你多少为我们考虑考虑成吗？你先出去。不是，陆总，出去。陆泽熙把丁主管推出了办公室。这都什么员工啊？陆泽熙用手扶住了额头。到了晚上，陆泽熙一回家，看到方志远已经做了一桌好菜在等他了。哎，志远啊，你这是要请客呀？哦，回来了，哎，快坐快坐。请我呀？对，请你。今天呢，就请你一人。哎，这可真有意思了啊，用我的厨房。哎呦，这肘子跟大虾也我前天买的呀。哟，这鱼也是我买的呀，连酒都是我的。你就这么请我啊？诚意呢？喂狗啦？不喂狗，不喂狗，喂你。你滚。我这得难得亲自下厨啊，这不算是某种诚意吗？赶紧坐，咱们呢边吃边聊。哦，老爸呢？他还能干嘛呀？旧时光，跑海利呢？可以呀，够执着呀。陆泽熙缓缓地坐下，忽然一个机灵说：“哎，志远，不是你弄这么多菜，你想干嘛呀？请你吃饭呢，单纯吃饭，没有任何目的。吃个饭，谈谈人生，很简单嘛。你想复杂了。哎，我说。”有事说事啊，我还不知道你吗？哎，你要不说这饭我可不吃啊。方志远也坐下了，给陆泽熙倒了杯酒。那我就直说了啊，是潘瑜的事啊。潘瑜什么事啊？就是，嗨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开口了。周宁静那个律师堂哥你见过吗？啊，见过呀，周宁海呀。不知道怎么回事啊，这周宁海呀看上潘瑜了。 陆泽熙一愣，眼神微微的有些闪烁，随即笑着说：和我有关系？那我总得跟你说一声吧，万一他们俩要真成了，到时候我多尴尬呀。不是，你有什么可尴尬的呀？啊，这潘玉原来跟我在一块儿，她是你嫂子，她要嫁给周宁海了，不还是你嫂子吗？对你来说没区别啊。老陆，你看我这说正经的呢，你看你，我很认真呢。哎，志远，志远，我听说这周宁海也是离过婚的，对吧？啊，好多年了，一直单着呢。你看，你看，他单着，潘宇也单着，这不挺合适吗？我就是怕你多心嘛，是你多心了吧？方志远还想说什么，陆泽熙一挥手说：“哎，咱能不能好好吃饭呢？好好吃饭，吃饭，吃。”周六一大早，周宁海先是到陆泽熙这边接了方志远。陆泽熙站在窗口向下看，别说，他的情绪确实有点复杂。本来已经沉睡的记忆一点点的苏醒了，他和潘瑜的过往像电影的画面，一个又一个的长镜头涌入了他的脑海。不对呀，自己现在喜欢的人是默默呀，这潘瑜早已成为过去式了。不对，哦，那一定是自己呀，还没睡醒呢。 方志远和周宁海顺路先去接了潘瑜，最后才接的周宁静和小周子。王秀芬听说周宁海带了一个女的在楼下等着周宁静呢，不免拉着周宁静问东问西。周宁静说：哎，妈，你别那么八卦呀，现在哥和潘瑜还只是朋友，普通朋友。哎呀，不是我八卦啊，宁静，你哥的事儿啊，你大娘不知道跟我提了多少回了，她操心着呢。你想啊，你大伯去得早，你爸也……哎，这老周家呀，可就剩下你和你哥了，所以他的事儿啊，你必须上心，听到没有？啊，知道知道了，他们在等着我呢，我们先走了。哎，宁静，要不这样，我也下楼，我送送你们。妈，您省省吧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想干嘛。你想看看我哥带过来的那个女人，是吧？哎哎，你先。王秀芬感到很尴尬。周宁静摇了摇头说：妈，别添乱了啊，这两天你好不容易放假了，不用带孩子了，趁着机会找你那些老朋友老同事好好聊聊。这时小周子踮起脚抱住了王秀芬的腰： 外婆，我会想你的，很想很想。 王秀芬摸了摸外孙女的脑袋：哎呦，外婆跟你说的话你都记住了？ 嗯，记住了，要让爸爸妈妈和好，快点和好。 周宁静无奈一笑，抱起了小周子：行了行了，走吧，别让舅舅他们等急了。 周宁海还真贴心，这车上啊，不但备了饮用水，连小孩的零食都买了。孩子们坐在最后一排的两个安全座椅上，当然了，这个座椅也是周宁海刚买的。周宁静和潘瑜在第二排，周宁海呢开车，方志远在副驾。潘瑜的儿子叫小杰，跟小周子同龄，两个孩子呀很快就玩到一块了，叽叽喳喳的说着只有孩子们才能听懂的话，欢声笑语的。大概是被孩子们的快乐感染了，这几个各怀心事的大人也都放松了下来。 一个小时以后，先到了度假山庄。周宁海只让众人先小憩，他则先去安排午餐。等周宁静走进餐厅，心内一阵感叹。平常不苟言笑，

脑洞大开的环保真人秀，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，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，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。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，由首都文明办、市环保局、市志愿服务联合会、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，新鲜玩法一网打尽，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！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“微蓝北京”，大写的微，蓝天的蓝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？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书里书外，人间百态。北平的七年，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，终于 说古论今。世道人心，讲故事，说传奇，就在午夜拍案惊奇。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，你记得吗？ 夫妻， 夫妻， 至亲， 至亲， 至叔， 至叔。 幸福， 幸福， 上下求索， 上下求索， 探索亲密关系的边际， 求渡爱欲执念的深海。 好像在哪儿见过，你记得吗？ 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，请听长篇小说《唐婚》，作者蒋离子，演播燕姬轩、艾宝良。 还能相遇，一切就像梦一样。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。 午饭过后，便各自回房午睡了。周宁静、周宁海、潘瑜、方志远，每人一间房。两个孩子呢，自然是跟着当妈的。小周子翻来覆去的不肯睡，一定要给方志远打电话，要爸爸过来。周宁静无奈，便由着孩子了。不多会儿，方志远过来了，两个人哄着孩子睡下了。这对是离婚了的夫妻，如今同处一室，难免有些尴尬。可此次出行呢？他们又是各自有各自的目的的。方志远呢，急着办抵押贷款，至于周宁静则是为了学区房的事，于是都有了那么一点儿欲言又止。到末了，方志远喝完了杯中的咖啡，到底还是他先开口了。宁静啊，我有个事儿想跟你商量。 又是你公司的事儿？ 也是也不是。 哼，那就我先说呗。 好。 周宁静的目光停留在沉睡的孩子身上，悠悠地说着。还是学区房的事儿。 嗯。 我妈应该跟你提过吧？ 好像提过吧。最近我也忙，一时也想不到问你。 不是你想不起来，而是学区房的事你本来就没有放在心上。 方志远脸红了。 长篇大论为孩子好什么的，这些话我就不多说了，以前我已经跟你说的够多的了，咱们就直接进入正题啊。是这样，卯城房价还在涨，而且还会继续涨， 如果现在再不入手，往后就更买不起了。 嗯，这我知道。 还有，我们现在那套房子呢，以后会建个地铁口，现在把那房子卖了，将来我是肯定会后悔的。这房子升值空间很大。志远，你懂我的意思了吧？ 嗯，我听到了。你不打算卖这个房子？ 是，我不打算卖这个房子。但是呢，我又想拿下学区房。房子我都看好了，总价300万。什么都好，关键是学区好。学区是卯城一小，最好的小学。 啊，宁静啊。方志远笑了笑，话我是听明白了，可是我有点没有办法理解。 是没钱吗？我知道。 方志远心想，你要知道啊，你就不会说这些话了。 可是被傅丽丽骗走的那60万，年后应该就能够追回来了。我原先想着先还你30万，但是孩子的学区房很重要，这个你能够理解吧？ 宁静啊，那些钱是我给孩子的，从来就没有想过要你还。我们心平气和地谈谈啊！我希望不管我说什么，你都别激动。 你说，我不激动，这不是谈事儿吗？有什么好激动的？ 好，这两套房每个月要按揭多少？你算过吗？ 算过呀，2万不到。 2万不到。方志远难以想象周宁静居然说的那么轻松。 是啊，2万不到，我的工资能对付。我们搬到学区房以后，现在的房子可以租出去，租金买个菜，交个水电费什么的，那还是够的呀。 生活呢？ 我是这么想的。到时候周宁静拢了拢头发继续说，等学区房的事搞定了，我们是离婚协议就终止。 和好吗？他这是想告诉自己，如果同意他的方案，他们俩就能够重归于好吗？可是要是自己不同意呢？这是他的威胁吗？不知道为什么，方志远的心里一阵酸楚。自己之前苦苦地哀求他，不愿意跟他离婚，想搬回家住。他呢，一次一次地将自己拒之门外。哼，原来自己的诚意，竟然比不上一套学区房。 周宁静突然说：“我们把手续给办了。” 什么？方志远整个人都错乱了。离婚？ 你看你看，刚才你让我别激动，你自己倒先激动了。你先听我把话说完好不好？ 宁静啊，我真的就不懂了。前一秒你还说什么房子升值啊，买学区房啊，就这后一秒你怎么又说起离婚的事情来了呢？ 我说的是假离婚，怎么了？现在买二套房很多人都这么干。 你方志远一时说不出话来了。 如果办个离婚证就能省那么多的钱，那为什么不办呢？志远，我都想好了，房子呢是一定要买的，当然咱们俩的日子也还是要往下过的，是离婚也有段时间了，我们应该冷静地考虑考虑了，而且也都考虑得差不多了吧。我现在就表态，我会重新接纳你，我和这个家都会接纳你，只是假离婚呢是为了学区房。 宁静啊，你愿意重新接纳我，我很感动，我也很感激。可是假离婚也好，学区房也好，特别是假离婚，你不觉得这个事情你欠考虑吗？ 这时小周子翻了个身，周宁静斥责方志远：“你小声点儿。”小杰一直没有午睡的习惯，他缠着潘瑜非要出去玩。山庄内有个小花园，小杰看到了好大一堆沙子 嘻嘻哈哈地跑过去，一下子坐在了沙堆里。小杰朗声地说着：“ 妈妈是公主，我要给你造一座最好的城堡。” 潘鱼笑着说：“妈妈才不要当公主呢，公主太娇弱了。” 正因为公主娇弱，才需要骑士嘛。说话的是周宁海。 潘鱼赶紧回头微微笑道：“哎呦，没休息吗？”“ 啊，平时啊在律所也没有什么午睡的习惯啊，今天呢倒是想眯会儿，愣是没睡着。”“ 我倒是想休息的，小家伙磨得我头疼，非要拉我出来。”“ 嗨，男孩子嘛，调皮。”“ 哎，他最喜欢的就是玩沙子，看到这么一大堆沙子就跟得了什么大宝贝似的。”“ 是啊，孩子们的快乐呀，总是来得很简单。”周丁海忽然话锋一转：“我的也是儿子。”“ 哦，我听梅梅提起过，说是快上中学了，是吧？”“ 是。”“ 哟，那你可就要多操心了。”“ 哎，轮不到我操心，他妈妈很少让我见孩子。” 潘鱼低头看着脚尖说：“啊，女人可能都这样吧，我也这样。离婚以后，我就没有再让小杰见过他爸爸。有时候他也问，我只能耐心地跟他解释，希望他长大以后能够理解我。”“ 啊，是。哎呀，说起来呀，惭愧啊，儿子出生那年呢，我刚好在筹备律所开张，啊，别说关心他了，就是家我都很少问。哎呀，婚姻失败，我个人要负很大的责任呢。他妈妈没少怨我啊，那会儿啊，大家都很年轻，都不懂珍惜。哎嗨，你看我怎么跟你说起这些来了？哎，不说不说了。”“ 也许是因为我也离过婚吧，你觉得我能够理解你？也是，我不但离过婚，而且还是两次。”“ 你想，你想，我就说我说错话了。” 潘鱼笑了笑，忽然问道：“哦，对了，志远和宁静，他们俩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我听说他们俩在试离婚，我真不明白，离婚也能试，就不怕弄假成真？”“ 嗯，试离婚这个事啊，我听说是陆泽熙建议的。” 听到陆泽熙这个名字，潘鱼的表情显得有些不自然。“哦，他倒什么都管。”“ 多亏他了，这对啊才能撑到现在。我看呢，这回出来啊，他们的关系好像有所缓和，所以啊，哎，冷静冷静啊，还是有好处的。” 周宁静努力压低了声音，却压不住自己失控的情绪。“你要把房子抵押给银行？”“ 是。”方卷没有忍住，还是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了。“ 抵押贷款，想都别想，不可能。”“ 哎，宁静啊，你别激动啊。你看啊，周子呢还有两年才上小学，这学区房的事情呢，咱们就可以先搁置一下。宁静啊，就咱们目前的经济状况，那笔被骗走的钱呢还没有下来，我这公司呢也实在是腾挪不开了，你想买房这钱也不够啊，啊，所以不如啊先把房子抵押给银行，等我周转出来了，那笔钱也下来了，到时候啊咱们再做打算呢。”“ 方志远，你醒醒吧，别做梦了。” 方志远和周宁静之间还是什么都没有改变，他们对视着，眼睛都冒着火，要不是顾及还在午睡的小周子，这会儿他们一定已经吵起来了。因为有了插曲，接下来的周末亲子游就变得很尴尬了。 周宁海倒没有发现堂妹堂妹夫的异样，还是潘鱼觉察到的。等他们从野生动物园回来，潘鱼特地来找周宁静，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，看似和两个人都无关的闲篇，却慢慢地 让周宁静卸下心防，跟潘瑜诉起苦来。潘瑜自是劝周宁静从长计议，又不免说起他自己的两段婚姻。哎，不管怎么样，还是应该冷静一些，冷静下来想想，你要的到底是什么样的生活。周宁静说，怎么，你现在后悔吗？潘瑜一笑，嗨，后悔？你问的是哪一段啊？和老陆，还是和田凯？周宁静觉得自己多嘴了，不该戳人痛处。哎呀，你看我，啊，没什么，我必须正视自己的过去嘛。要说后悔，我只后悔一件事儿，就是当年抛下老陆，跟了那个田凯。可是这世上哪有卖后悔药的呀？和田凯离婚以后，我带着小杰回到了苏州，也曾以为自己能够洒脱，能够忘记过去的一切，重新开始生活。可是，即便我自己想忘记，我身边总有人在提醒我，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，失去了什么。哎，潘宇，我觉得其实你现在挺好的。哎，也许吧，我想把失去的都给找回来。潘宇，这么说你回来是因为老陆？潘宇没说话，算是默认。周宁静不无歉意，哎呀，不好意思啊，潘瑜，其实你知道我为什么会邀请你和小杰的，哎呀，是我多事儿了。潘瑜当然知道周宁静在说什么，他还是微笑着说，哈，明海这人挺好的，各方面的条件都很优秀，要是换成五年前，甚至三年前，那也许我会考虑的。哎呦，时间不早了，你早点休息吧，明天我们还得回城呢。嗯，那潘宇，明天我们早点回城。这一趟周宁静和方志远都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，都有一些心灰意冷。果然，周宁静看中的学区房再次被别人捷足先登，他内心愤愤，便又无可奈何。离婚的念头从来没有像此刻这般强烈。 方志远呢？抵押贷款是不可能了，厂家那边又一直在催款。本想向陆泽熙借的，可陆泽熙的身家都在西亚，如今又空降了一位王总。他自己的日子也不好过，方志远又想起了百成，百成手上肯定有钱，可是他现在这种时候去向百成借钱，怎么看都不合适。要真的欠下了这份大人情，自己该拿什么还呢？权衡再三，不想失信，方志远到底还是选了李成那边的民间借贷。 百成这一天起了个大早，先是去菲斯特亲自安排了两桌菜，随后便赶往机场。安文回来了，儿子闹闹的病情被控制住了，安文和陈红决定带孩子回卯城过年。这件事安文先是在同学微信群里说了，后来陆泽熙提出要给安文接风洗尘，百成积极响应，建议安排在菲斯特，当然由他来买单。不管怎么样，这风波迭起的大半年，闹闹大病初愈是众多狗血情节里少有的美好。如此群里响应的断断续续竟有二三十号人。接到安文，看他没怎么大变，闹闹反而还长高了一些，百成自然欣喜，姐妹俩拥抱在一起，两个人的眼里隐隐都有泪光。闹闹的爷爷奶奶来了， 不但如此，安文的父母、陈红的父母也都来了。小小的孩童看着这满满当当一堆人，却是怯生生地躲在了陈红的身后。陈红带了孩子，先是到安文父母跟前，让他鞠躬叫人：“ 闹闹，过来。” 他们是安文妈妈的爸爸和妈妈，所以呀，你呢也得叫外公外婆，记住没有？闹闹点头，但还是气生生的：“ 外公，外婆。” 安家老两口喜极而泣，抱着孩子亲个不停。百成悄声地说：“到底是叫你妈妈了？”安文不无得意，笑着说：“哼，那当然。” 安排的是晚饭，不到六点就来了一多半的同学了。鲁泽西、方志远、毛俊、老八自不必说，连在医院照顾父亲的明航也到了。没想到的是，季兰也来了，他给孩子带了礼物，说是代表周冲来的。 安文嘻嘻哈哈和同学们打成一片，接受着祝福，所有给孩子的礼物也都照单全收。安文笑道：“哎呀，只可惜闹闹没过来，孩子要是看到这些小汽车啊、小玩偶的，那肯定要乐疯的。”孩子身体刚好点，还是不太适合出入公共场合，况且多有忌口，好多都是闹闹不能吃的。饭吃到了一半，周宁静居然也赶来了。安文赶紧站起：“哎，宁静啊！”坐在方志远身边的毛俊连忙站起来让座。周宁静笑了笑，把手里的盒子递给安文：“半个小时前才在群里看到你和闹闹回来的消息，临时准备的礼物，那给孩子的。”安文微笑着说：“哎呀，赶紧坐呀，坐下吃点。”“不了不了，我公司还有事儿，加班呢，啊，我得回办公室了。” 方志远站起来说：“你看，来都来了，先吃点吧，啊。”“ 对呀，宁静，也不差这一时半会儿的呀。”说话的是百成。周宁静还是保持着笑容：“啊，你们慢用啊。” 周宁静刚刚钻进电梯，方志远就走了进来。 听众朋友，蒋离子创作的长篇小说《唐婚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。演播：燕姬轩、艾宝良，责任编辑：徐北威，录音师：张笑音。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 我快忘了，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，你记得吗？ 记得那是一个夏天盛开如花。 87.6长的旅途，一路跟着晚霞，再没有停下，用着温暖星光，也吻过夜里的花，一路肆意流浪，还记得故乡吗？任生命穿梭时间的角落，他静静看着人们爱过和恨过，随时间漂泊，随他忘了，我记得他离开，他的回忆重复